OK，那现在我们要自己练习，做自己的纪念。那我们有学怎么如自心观的修行，从自己开始。 喺我哋依靠自己嘅辩证，去通过持身观，首先去观自 我 己。 们也有说明自性观的修行，是视为一切众生有乐分。 我哋之前都有解释过持身嘅修行，首先我哋要知道一切众生都有乐分。 没有例外。 无一例外，一切众生都有乐分。 所以，如果这样思维的话， 所以，如果我哋依据咁样嘅思维嘅话， 一切众生，不管他们快乐还是不快乐，我们继续在快乐，因为我们愿他们快乐。 一切众生，无论而家嘅状态系快乐唔快乐，但系我哋都希望佢哋都存在喺快乐之中。 这样，如果修得好，那虽然人对我们不好，我们不会生气。 如果自身嘅修行修得好嘅话，咁一切众生如果对我哋唔好，我哋都会又嬲。会产生生气感觉。 而且他们的脾气就是欢到他们自己，因为我们不欢迎。 如果众生对我哋嬲嘅话，佢嘅脾气会翻到佢自己，因为我哋对佢反应。 所以，自性观就是视为我们所喜欢的人、中心的人、我们所讨厌的人，都在快乐。 所以持身嘅修行就系观我哋喜欢嘅对象、中性嘅对象，或者我哋唔喜欢嘅对象，都存在喺快乐之中。 悲心观就是视为苦。 悲心观就系思维苦。 所以，是为苦，就是一切众生都有苦。 思维苦就系思维一切众生佢都有苦。 不过，严苛的说，因为我们有已经修自性观，我们有自性观有入定，所以我们虽然是为众生在苦。 所以严格嚟讲，因为我哋有持，因为之前有收集呢个持心，因为有入定，有一定嘅入定，所以。就算思维众生有苦， 我们自己不在苦，因为我们的心平等，我们的心有三昧。 虽然思维一切众生有苦，但系我哋存在喺苦当中，因为我哋有三昧。 那入悲心观的修行，如果基本的修行就是众生为所愿，那我们宣持明显的有苦的人物，来入悲心观的修行。 悲心观嘅修行，首先我哋会介入有苦嘅对象。 我们不能够从自己开始。 我哋唔可以从自己开始。 但和我们是为我们的亲爱的人物、忠心的人物、我们所讨厌的人物都在哭。 我哋思维，我哋喜爱嘅众生，我哋讨厌嘅众生，中性嘅众生，佢哋都有苦。 那我们也将智慧了解， 即是所有的众生都在无常，因为在无常，所以有苦。 跟住我哋运用智慧嘅去观一切众生，因为无常，因为无常，所以我哋有苦。 所以佛是教苦地，没有教乐地。 所以佛陀教导系苦地，唔系教导我哋乐地。 苦地就是安立在智慧里面。 苦地其实系安立喺智慧之上。 所以瑜伽师地论叫苦地为安立地， 所以瑜伽师地论教导苦地其实是安乐地。 那然后我们有些悉心观，悉心观我们开始跟有福报的人， 跟住我哋收集起心观，起心观系有思维有福报嘅人， 我们欢喜他的功德愿。源于他所有的成就，不离开他。 我哋去思维呢个有福报嘅人，我哋欢喜佢嘅功德，我哋希望呢啲功德不离开佢。 那我们也有说明怎么扩大这个悉的悉心观的范围。 之后我哋有教导点样去扩大呢个起心观嘅范围。 最清净的心就是所愿，就是所有就是法的功德，因为法的功德比人的功德深得多。 最清净的喜就是法的功德，因为法的功德比一切的功德重大。 那我们也有讲过怎么配合这个悉心观跟净土法门，其实净土法门也跟悉心观很有关系。 跟住我哋有教导点样配合呢个起心观同埋同净土法门配合，因为呢个净土法门同起心有好大嘅关系。 那所以我们有经过什么了解？我们有经过，什么是清净的乐？什么是清净的苦？什么是清净的喜？ 跟住我哋有介绍到咩系清净嘅乐、清净嘅苦、清净嘅喜。 是无量心，就是学怎么用，在什么情况下用。没有烦恼的时候，没有烦恼的感觉，没有烦恼的感觉。 所以学无量心咧，就系学点样去体验一个冇烦恼嘅受，冇烦恼嘅感觉。 所以，本道有快乐的人，我们也用快乐条件是他的快乐，是用智慧的快乐。 所以当我们碰到有快乐的人， 有苦，所以我们自然用悲心观。 所以碰到快乐的人，我们用慈心观；碰到一些痛苦的人，我们用悲心观。 人有烦恼，也就是苦。对有烦恼的人，我们也把悲。 人的痛苦因为有烦恼，所以对待那些有烦恼的人，我们要用悲心观。 这样也不能够发脾气，不能够生气。 这样对待着他们，我们就不会生气，不会发脾气。 所以可以保护清净的心。 所以通过这样的悲心观对待他们，我们就可以保持一个清净的心。 有功德的人，那我们就用心，随心，心就是随心。 对于有功德的人，我们就可以用起心观，起心就是随喜。 我们有说明喜的相反就是不喜，因为喜，所以不会不喜，不会无聊。 我们都有介绍到喜的相反就是不喜不喜。 随喜法的因缘是无量，所以我们 如果了解喜，喜比乐为喜，如果随喜所有的功德发的功德，那不会不喜。 所以如果我们随起一切发的功德，我们就会有喜，不会不喜，都会喜的功德比乐更大。 那因为我们有经过那些过程，所以我们可以了解舍。 因为我们有经过一些慈悲喜的过程，所以我们了解到舍。 那怎么入舍的修行？你不能够观有众生的快乐，你也不能够观众生的苦，你也不能够随喜。那你入舍心观，你就先是什么人物？ 怎样是舍心的修行呢？当我们入舍心的修行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观快乐的人，我们不可以观有痛苦的人，我们不可以观有功德的人，那我们观什么呢？ 你选择中心的人物，他也没有快乐，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苦， 所以在舍心的修习的时候，我们选择一个中性的人物，一个中性的人物，他没有快乐， 他没有痛苦，他没有明显的乐受，他也没有明显的苦受， 他没有明显的乐受，他没有明显的苦受， 他也没有明显的忧，没有明显的喜， 他没有明显的忧愁，没有明显的喜， 所以他不高兴也不难过， 所以他没有不开心都没有难，没有难过。 你是选择这种人， 所以修舍心的时候你要选择这样的对象。 他不给你这种影响，他在高兴还是在难过， 他不会因为他的快乐或者他的痛苦影响到你， 所以你可以选择谁都不是没有关系，在那个中心的任务的组里面的一个任务。 所以这个对象是边个都不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中性人物。 这个任务不是重要，你是只是用它为方便。 这个对象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要运用一个对象为你修行的方便。 你是为这个人物，没有快乐没有苦的人物，他的苦他的乐是依照他的眼。 你是为一个没得明显快乐的人，没明显痛苦的人，跟着你思维，所以他痛苦和快乐都是因为眼。 依照佛法一定要了解， 依照佛法你应该怎么去了解？ 我们的现在的可以的收是靠我们的以前的善心的过程。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观察我们现在感觉到可以的手，是因为以前的善心的功德？ 善心的过程的乐，就是功德的乐，波罗蜜。修波罗蜜的结果就是乐。 乐受的因缘是因为我们过去善心的功德，过去善心的波罗蜜。 修不功德的结果就是苦。 我们有苦是因为我们过去做了一些不善心的功德，因为做了一些恶意。 虽然你很希望你的亲爱的人等等有快乐，他们还是会在哭。 我们非常希望我们亲爱的人有快乐，但他们依然会在痛苦之中。 虽然你很愿你所喜欢的人还是忠心的人没有哭， 虽然我哋非常之希望我哋喜爱嘅人、忠诚嘅人去离开一切嘅痛苦， 还是你看他们有苦，他们生病，他们老，他们很不舒服， 但系佢哋依然会有痛苦，会有老，会有病。 不管他们是你的亲爱的人物，还是你导演的人物，大家都是这样。 唔理佢系你中意嘅人、唔中意人或者忠诚人，佢哋都必须要面对呢啲痛苦。 虽然你希望你的对象不丢掉，你欢喜他的功德，你希望他不丢掉他的成就、他的好处，还是你看他们发财在博财，他们有修行有成就在修行有退，所以很难估计。 所以我哋希望我哋嘅对象唔失去一切嘅功德，唔失去一切嘅快乐，但系佢哋都面对咁样嘅后果。 所以我们有说明，自性观、悲心观跟习性观是三界主义。 所以我哋有介绍到，无论系慈心观、悲心观或者喜心观，佢系一种性解嘅作用。 你用三界主义入这个慈悲喜的禅定。 所以我哋通过呢个性解嘅作用，去入呢个慈悲同埋喜嘅过程。 不过严苛地说，你不能够用神界入舍心观，因为你界定舍不是真的舍。 但严格嚟讲，我哋唔可以用性解嘅心去入呢个舍心观。 你们是修净土法门，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大家修正道法门嘅人，一定要了解咁样嘅道理。 什么是平等？平等， 乜嘢系平等？咩系平等？ 不取不舍就是平等平等。 不取不舍就系平等。 你取那就因为取所以舍，你舍是因为你有取。 因为我哋取，所以我哋有舍。 所以真的舍是在平等的境界，这个舍就。是智慧， 所以真正嘅舍系喺一个平等嘅状态，呢个平等就系智慧。 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心有智慧？ 所以我哋点样知道我哋嘅心有智慧咧？ 因为它有心识， 因为佢有行舍。 智慧是跟心识相应， 智慧系同行舍相应嘅。 所以。虽然我们有可以的感觉，我们有了，我们不知足，这是心识。 虽然我哋有可以嘅感受，我哋有乐，但系我哋不执着，呢个就系行舍。 虽然我们有苦，我们不拒绝，这是心识。 虽然我哋有苦，但系我哋唔拒绝，呢个都系行舍。 因为不取不舍，所以心平等。 因为不取不舍，所以我哋心平等。 心平等，那就能够得到。早上我有讲过，平等的心。 因为平等就好似我哋朝早所提到嘅，依住个平等，我哋去得到平等嘅心。 在平等的心里面，所有的心的内容都平等，没有超。一个心说，特别强，别的心说特别弱。 喺呢个平等心入边，我哋所有心嘅内容都系平等嘅，所有心所都系平等，所以冇某一个心所特别强，某一个心所特别弱。 比方说，精进就是属于功德，不过如果你精进，没有跟其他的功心的功德平等，那仅仅就变成挑剔。 譬如话，精进心系一种功德，但系我哋嘅精进冇同其他嘅心所平等嘅话，佢就变成吊句。 不过一定是要精进才能够得到至观的境界。 不过我哋一定要需要一个精进，先可以得到至观嘅境界。 同样的道理，得到至观的境界一定需要定。 同样嘅道理，我哋要得到至观，我哋一定要得到定。 没有定不能够修止观。 冇定嘅话，我哋唔可以修至观。 不过如果定跟其他的新的功德不平等，那定就变成嗔魔，心嗔魔。 但如果我哋个定冇同其他嘅心达到平等嘅话，呢、这个定就会变成分尘。 那入到直观的境界，一定需要智慧，观就是智慧。 如果我哋要入到至观嘅境界咧，我哋必须要智慧，因为观就系智慧。 如果你观，你没有跟定、跟精进、跟清安那些功德在一起，那就结果你的内观就变成你很难过，因为安立地就是故地，故地就是很难说。 如果我哋嘅观冇同精进定其他嘅功德一齐配合嘅话，我哋嘅内观会好难过。 如果你有定，那故地就不是真的故地，因为你是为苦，不过自己没有苦。 如果我哋有定嘅话，喺内观嘅思维苦嘅时候，我哋就会感觉到苦痛苦。 来得到止观，一定是要信心，没有信心，不能够入止观的过程。 同样嘅，我哋要入到自观嘅过程之中，我哋一定要信心。如果冇信心嘅话，就入唔到自观。 特别佛教的信心就是靠智慧，没有智慧不是真的信心。 佛教特别提到，信心一定要靠智慧。如果冇智慧嘅话，就唔可以得到信心。 那如果只有信心，没有定，没有观，没有精进那些条件，那也结果就是心有挑剔不安。 同样嘅，如果我哋嘅信心冇同其他嘅功德配合，冇定、冇观、冇精进嘅话，呢、这个信心就会变成掉句。 所以，智慧的结果，真的智慧是在真知、真念、真知，有真念、真知，那些所有的心的功德才能够平等。 所以呢、这个智慧嘅结果，必须要依靠正念同埋正知。有正念正知，咁所有嘅心嘅功德就可以达到平等。 那真言真知的条件， 咁正念正知嘅条件， 就是随观，随观本来就是智慧。 正念正知嘅条件就系随观。 随观就是你不决定怎么样，你就是思维因果。 随观就系喺随观之中，我哋嘅思维因果， 这是如是观， 思维因果就系如实观，如实观。 不决定要怎么样，就是思维。 唔去决定嘅结果会点样，但系我哋就系好如实咁去观察， 思维用平等的心， 用平等嘅心去思维，唔去决定，唔去左右。 那思维用平等的心，就是舍的修行。 用平等嘅心去思维，就系我哋舍嘅修行。 修舍，你了解我们自己无奈，个人的乐分跟个人的苦分，不是靠我们。 虽然我们可以帮忙，还是我们无奈，因为有乐的人还会受苦，有苦的人苦会改变乐，有喜的人，因为他们有福报，他们也会丢掉他们的福报，所以轮回都不固定。 所以喺写生嘅时候，我哋要思维呢个好无奈。点解无奈？因为我哋嘅痛苦同快乐都系我哋都冇办法主宰嘅。快乐最终会变为痛苦，起身功德都会失去，所以轮回系好无奈。 轮回就是因果，轮回就是缘起。佛是说明，轮回为缘起。 所以呢個輪迴就係因果，就係緣起。佛陀就係通過呢個輪迴嚟教導我哋緣起。 解脱不是离开缘起，是了解缘起。这个一定要了解。我们如果不了解缘起，无法解脱。 所以解脱真正嘅意思唔係離開輪迴，係了解輪迴。 你不能够断缘起，你只能够了解缘起。 我哋冇办法断咗缘起，我哋只有系了解缘起。 因为了解缘起，所以能够，联系不断的心识。 因为我哋了解缘起，所以我哋系练习不断嘅去了解，去培养呢个舍心。 那基本的缘起的了解是考验。 所以基本缘起嘅了解，我哋去观察而。 因为有业，所以众生是在生死的过程。 因为有呢个业，所以众生系喺生死嘅过程之中。 没有收集业，那就不是在生死的过程。 如果我哋唔再做生业，就可以离开呢个生死嘅过程之中。 声闻，因为他了解缘起，所以他不受记缘，不。 因为声闻去了解缘起，所以佢哋唔再做生意。 不是说他不做善事，他一定会做很多善事，不过他不收业。 唔系讲声闻唔再做任何嘅善事，因为佢哋仲会继续做好多嘅善事，但系佢哋唔再受。 因为他不受业，所以他能够超越业。 因为佢唔受业，所以佢可以超越业。 这是智慧。 呢个就系智慧。 那菩萨的修行是什么修行？ 咁菩萨嘅修行系咩？点样嘅一种修行呢？ 我们有已经讲过，菩萨了解罗汉的心，不过不变成罗汉。 我哋之前都有介绍过啦，菩萨系了解罗汉嘅心，但系佢唔变成罗汉。 为什么来成佛？他要波罗蜜圆满，如果波罗蜜不圆满，他不会成佛， 点 不 解 会 呢？ 成法身。 点解呢？因为佢要成佛，成佛就系要圆满一切嘅波罗蜜，圆满一切嘅波罗蜜而成就法身。 所以他了解缘起。 所以菩萨了解缘起， 了解怎么升温能够超越缘起， 亦都了解声闻点样可以超越缘起。 超越缘起不是没有在缘起里面， 超越缘起唔系代表我哋唔喺缘起入边。 这样想就是大的错误。 如果你咁样谂嘅话，系一种好大嘅错误。 虽然罗汉没有未来的生的因缘。他还是在五蕴里面，五蕴就是缘起。 虽然罗汉已经解脱咗未来生嘅因缘，但系佢仲喺因缘入边。 所以他还是继续，依照他的过去的因缘，在苦还是在乐里面。 所以佢依然因为过去嘅因缘，继续活响佢受过去嘅业嘅影响。 不过，因为他的智慧，他已经没有新的苦。不过，身体的苦，他一定要。 不过，因为佢有智慧，佢已经离开一切新嘅痛苦，但系佢仲有新嘅痛苦。 不过，他人这个苦，身体的苦，他没有障碍。 但系佢可以忍耐一切新嘅痛苦，所以佢可以超越一切嘅障碍。 因为他没有无明， 因为佢离开一切嘅无明。 依照佛法，无明的因缘就是爱。 依照佛法嚟讲，无明嘅因缘就系因为有爱。 爱的因缘就是心， 爱嘅因缘就系心。 心因为收集心，所以有业，因为有业。所以有灾难。 因为有心，所以我哋收集心就有，收集心就有业，有业就会有灾难。 业的意思就是收集心。 业嘅意思就系收集心。 罗汉不收集心，所以他可以超越生死。 罗汉佢唔收集心，所以佢可以超越生死。 不过菩萨他还是会收集，继续收集心。 但系菩萨佢嘅修行，佢会继续收集呢个心。 不过因为他的智慧， 不过因为菩萨嘅智慧。 他渐渐希望把握这个生死的过程。 佢希望可以渐渐咁样把握呢个生死嘅过程。 不过来能够这样做，他也需要。修舍心观， 要达到咁样嘅境界，佢都系要收集呢个舍心观。 所有的情况都是靠因缘，了解因缘，那可以了解无我，因为因缘没有我。 我哋世间一切嘅事物都离唔开缘起。如果我哋可以了解缘起嘅话，就可以了解到无我。 所以佛成佛的条件就是了解因缘，了解缘起。 所以成佛嘅条件就系要了解缘起。 不了解缘起，那就严苛的说没有办法解脱。 所以如果我哋冇办法了解缘起嘅话，更加嚟讲我哋冇办法解决。 一定要这样思维。 我哋一定要咁样去思维。 净土也是缘起。 净土嘅修行都系缘起。 不是我们的缘起，是佛陀的缘起。 呢个缘起唔系我哋嘅缘起，系佛陀嘅缘起。 一定要了解， 要咁样去思维。 靠这个佛陀的缘起，我们也可以托佛陀的功德， 因 就 为 是修，经法门的乐趣。 依靠呢个佛陀嘅缘起，所以我可以依托佛陀嘅功德而生净土。 那，佛陀的，托佛陀的功德就可以得到究竟了。 依靠呢个佛陀嘅功德，所以我哋可以得到呢个究竟嘅快乐。 这是净土的法门。 呢个系净土法门。 不过基本的舍的修行，不是没有这种概念，是靠业。每个众生是考验，不是考佛陀的功德，是考验。 不过基本嘅缘起系依靠业，唔系靠佛陀嘅功德。 所以你是这样思维。 所以 我们众生无奈，因为每个众生的乐分还是苦分，是靠他的业。 我哋要咁样去思维。我哋众生非常之无奈，因为我哋众生所经验嘅苦同埋经验嘅快乐，都依靠呢个业。 现在你们要学菩萨的法门，净土就是菩萨的法门。那你要扩大这个了解，不然不是菩萨的法门。 如果大家要收集呢個菩薩嘅法門，其實正道就係一個菩薩嘅法門，我哋要擴大呢個咁樣嘅了解。 所以修舍就是得到平等，平等是舍心的目标。 所以我哋收集舍就系要活得平等，平等就系收集舍嘅一个目标。 如果是用阿含经的了解，那个平等是因为你了解你无奈，所有的众生的乐分。故分是靠他们的业分， 所以如果依据阿含的思想咧，这个平等的目的是因为我们思维一个无奈，众生的苦同埋乐都依靠佢的意， 这是基本的了解，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了解。 如果是修大乘佛教的法门，那你就扩大这个了解。 但如果我们是依据大乘佛教的修行的话，我们要扩大一个平等的了解。 跟悲心观，自心观、悲心观、悉心观一样，你要扩大你的了解，那变成你要用大心修舍，不是用小心修舍。 这个同悲心的修行、慈心的修行同埋喜心的修行是一样。我哋收集舍心的时候，我哋用大心去收集呢个舍，唔系细心。 大心的舍就是在净土里面才能够舍，因为波罗蜜圆满才能够舍。 这个大心的修行呢，就好像净土入边，我哋要用好大的波罗蜜才可以舍。 这样你扩大你的了解。 咁样我哋扩大我哋嘅了解。 在众生里面，你没有办法舍，因为众生就是众生，因为他执着了，他集结苦，所以是众生。 咁众生佢，从一般嘅众生点解唔可以舍？因为佢执着快乐，佢拒绝痛苦，所以佢唔可以舍。 我们是众生，因为我们有这种倾向，所以我们是众生，我们不是。罗汉不是佛， 我哋系众生，一定因为我哋有咁样嘅倾向，因为我哋唔系佛，我哋唔系菩萨。 如果是罗汉的话，那就这个倾向没有，所以不能够收集心就是眼。 罗汉冇咁样嘅倾向，所以佢冇继续收集心，冇收集心就系冇收集眼。 那从罗汉的角度来看，收集心就是错误。 从罗汉的观点来看，如果收集心是一种错误。 因为收集心就是生死的因缘，没有收集心，那就没有生死的因缘。 因为有罗汉的观点，收集心就是一个生死的因缘。如果我们不收集心的话，我们就可以离开生死。 不过菩萨他要收集，他要收集心，因为他要修波罗蜜圆满。 但是菩萨的修行，他要继续这样收集心，因为他要圆满这个波罗蜜。 不过他是用般若波罗蜜的道理。 不过是运用般若波罗蜜的道理， 般若波罗蜜的方便， 运用般若波罗蜜的方便。 什么是般若波罗蜜的方便？ 咩系般若波罗蜜的方便呢？ 不得， 系不得， 所有的境界不能够得， 所有境界都系可以得嘅。 你是为这个道理，所以可以继续。收集心， 菩萨思维咁样嘅道理，所以佢可以继续嘅收集心。 为什么？ 点解咧？ 因为本来就是在空里面， 因为一切本来都喺空入边， 在空里面才会有究竟平等。 喺空入边先会有究竟嘅平等。 所以收集心是在空里面。 所以收集心喺空入边。 这样，虽然收集心不变，渐渐不变成轮回的因缘，变成解脱的一念。 所以虽然收集心，但系我哋唔令佢变成生死因缘，我哋令佢变成解脱嘅因缘。 因为你不被所缘把握，你把握所缘。 因为我哋唔被所缘把握，我哋把握所缘。 所以菩萨修行的目标就是用，一生来超越那个分段生死，有两种生死，分段生死，罗汉就离开， 所以菩萨 有变化生死，变异生死。 所以菩萨修行的目标就是要得到一个异生心。生死有分两种，一种是分段生死，一种是变异生死。罗汉就是离开一个分段的生死，而菩萨就可以得到一个变异的生死。 这个变异的是靠什么修行？ 这个变异的生死靠什么修行呢？ 就是，生起心而不说住。 这个变异的生死就是生起这个心，但是不住在这个心。 这是菩萨的修行， 这个是菩萨的修行。 因为这个修行，所以渐渐可以学，留在轮回而不受苦。 因为这个修行，所以我们可以留在轮回之中，但是不受苦。 继续收集波罗蜜， 继续咁样不断收集波罗蜜。 因为不分别自己的解脱跟一切众生的解脱， 因为菩萨不分别自己的解脱同埋一切众生的解脱， 所以心能够究竟平等， 所以心可以究竟咁平等。 究竟平等就是，净土。 究竟平等就是净土。 净土是代表究竟平等。 净土是代表究竟的平等。 在净土里面， 在净土入边， 真的净土就没有取，没有舍。 真正的净土没有取，没有舍。 心连续不断的继续清净， 心连续不断地维持清净。 所以这种境界不是属于我，我就是烦恼。 咁样境界系唔属于我，因为我就系一种烦恼。 这个境界就是属于大我， 呢种境界系属于大我。 大我有大我，那看不到我。 因为我哋有大我，所以我哋睇唔到。 有大我，那能够学看到什么？就是看到净土。 如果我哋用，如果我哋有大我，我哋可以睇到乜嘢咧？我哋就可以睇到净土。 所以越菩萨的修行越高，就看越来越多净土，在所方有的十方方向。有无量无量无量佛陀的净土， 所以菩萨的修行就可以看到无量无量的净土。 那些无量无量净土都平等平等， 他所看到的无量无量净土都是一切平等。 在无量无量净土里面，除了法以外什么都没有。 在这无量净土之中，除了法之外没有其他的事情。 法的意思就是平等， 法的意思就是平等， 众生的意思就是不平等， 众生的意思就是不平等。 有法那就没有众生，有众生那就没有法。 有法就冇众生，有众生我哋就冇法。 不过你还是要从众生开始， 啊， 才 对。 能够，所以这个舍关于众生，还是基本的修行，基本的修行是非常重要。 那个我哋都系要从众生开始落手，因为有舍咗众生，我哋先可以达到最究竟嘅目的。 那基本的修行就是舍为所有的众生。不是他们的乐分、苦分，不是考你，是考他们的业。 所以用基本嘅修行，我哋嘅思维，所有嘅众生嘅。苦分同埋乐分唔系靠我哋，系去靠众生自己本身嘅意。 其实不是跟自性观、悲心观、喜心观有什么矛盾？ 其实呢个咁嘅思维唔系同慈心观、悲心观或者喜心观有咩矛盾。 你一定还是要继续修自性观， 我哋都系要继续咁样收集呢个慈心观。 悲心观、喜心观，这样才你能够增加自己的波罗蜜。 咁样去收集慈心观、悲心观同埋喜心观，我哋先可以继续咁样收集我哋嘅波罗蜜。 不过它不是波罗蜜，如果你执着。 但系佢唔会成为波罗蜜，如果我哋执着嘅话。 慈悲喜变成波罗蜜，条件是你不执着。 慈悲喜可以成为波罗蜜，系因为我哋唔执着。 那不执着的修行就是舍。 呢、这个唔执着嘅修行就系修行舍。 舍，从众生开始，经过法，那。究竟是属于无缘， 呢、这个舍身，我哋从众生开始，从众生跟住我哋经过法，究竟嘅系无缘舍。 无缘的境界就是定的境界，定联系不断，所以无缘。 无缘嘅境界就喺定嘅境界入边，因为定所以系无缘。 无缘，所以包括在里面无相，空。 无缘包括无相同埋空。 不过无缘是特别强调定。 不过无缘系特别强调定。 那刚才早上我们有讲过，定的清净就是因为舍清净。如果舍不清净呢，定也不清净。 朝早我哋有提到，我哋嘅定清净，因为我哋嘅舍清净。如果我哋嘅舍唔清净，定都唔会清净。 舍清净是因为你已经不会有执着可以的收的倾向，不会有集结不可以的收的倾向，你在。所有的情况没有心昏沉还是调剂。 舍嘅清净，因为我哋唔执着可以嘅时候，我哋唔拒绝不可以嘅时候，喺所有嘅情况，我哋都唔分层或者调拒。 所以我们有说明依照佛法，舍受是快乐为修行的人，舍受是苦为没有修行的人。 所以我哋有介绍到，舍受对于修行人系一种快乐，但系对于冇修行嘅人系一种痛苦。 舍受没有修行的人很无聊， 舍受对于一啲冇修行嘅人会觉得好无聊， 所以他找什么刺激自己？ 所以当佢觉得无聊嘅时候，佢会揾一切嘅刺激去刺激自己。 没有智慧的人宁愿哭，不要舍。 如果冇智慧人，佢宁愿苦都唔要呢个舍受。 那。所以在依照佛法，所有的善心、菩萨拉其他都有心识。 所以依教佛法咧，所有嘅善心都有包含呢个舍行舍。 心舍的条件就是清安。 如果行舍的条件就是清安。 没有心安，清安的不容易舍，不容易修心舍。 如果我们没办法达到清安的话，我们很困难去修行这个行舍。 所以先修慈悲喜都是清安的境界， 所以我们要去修习慈悲喜的时候，要达到清安的境界。 在清安的境界，很容易保持心平的。 在这个清安的境界，我们很容易保持心的平等。 所以最后就是修舍。 所以四无量心最后阶段就是修。收集这个行舍， 舍就是处理所有的烦恼，在修也是包括在里面修慈悲心的所有的随烦恼，那些我们已经有说明，慈的随烦恼就是执着爱，悲的随烦恼。就是知命，喜的随烦恼，就是没有智慧的快乐，没有智慧的心。 所以收集行舍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出离一切的烦恼，出离开慈的除烦恼，出离喜的除烦恼，同埋出离喜的除烦恼。 那舍就是对治所有的慈悲跟喜能够出现的烦恼，因为那些烦恼。就是因为执着手， 所以收集这个舍就是要收集对治一切慈悲同埋起心收集过程之中可能出现的烦恼。 那你不执着手，那自然你的心变成心舍。 收集以上慈悲起会有烦恼，因为我们执着手，我们不执着手的话，就不会有烦恼的产生。 没有烦恼，那有心舍。 因为没烦恼，所以我们可以行舍。 有烦恼，那心舍不见。 一旦烦恼生起，行舍就会消失。 那最容易入这种境界，就是思维。我们自己不决定乐，众生的乐，不决定众生的苦。他们是一造业， 要入咁样境界，我哋要去思维，我哋唔去决定一切众生嘅苦，我哋唔去决定一切众生嘅乐，因为一切众生嘅苦同乐都系源于佢哋嘅业。 那怎么入这个修行？就是你是用啊，我强调用，因为只是方便而已。你是用一个中心的人物，你。是为他，他不是在哭，也不是在乐。 如何去入呢种境界咧？就是我哋要用一个中性嘅人物，一个中性嘅人物，佢唔系冇明显嘅乐，或者冇明显嘅苦。 这是入你的修行的方便。 呢个系一个收集舍身观嘅一种方便。 好像知的方便是思维自己，悲的方便是思维。有明显的苦的人物，喜的方便是思维有功德的人物，那舍的方便是思维不苦不乐受的人物。 所以就好似我哋收集慈嘅时候，以自己为一种方便；收集悲嘅时候，以痛苦嘅人为一种方便；收集喜嘅时候，以有功德嘅人作为一种方便；最后收集舍嘅时候，我哋运用呢个不苦不乐。对象为对象，作为一种方便。 你现在不是圣阶，因为前面的慈悲心是圣阶作为，你是用如实观了解这个没有苦没有乐的众生，他的苦跟乐是靠他的业分。 这个舍身的收集不是通过圣戒，因为前面三个修行是通过圣戒，舍身的修行是通过如实地观察一个不苦不乐的人。 我有说明，虽然你愿他 乐他还是会在哭，你愿他解脱苦，他还是会有苦，你愿他不丢掉所有的成就，他还会丢掉。 为什么前面三个是一种性界观呢？因为之前都有介绍过，虽然我们希望对象获得快乐，但是他始终都会获得痛，始终都会感受到痛苦。虽然我们希望个对象解决一切的痛苦，但是他依然会有痛苦。虽然我们希望有功德的人会保持功德，但是功德都会消失的一天。 所以你是为他的冤气， 所以我们要思维他的怨气。 他的怨气就是靠他的业。 所以我们思维怨气就是思维，这些都是依靠他的根源。 他的业的艺术就是他的乐分还是他的苦分？ 这些业的艺术就是他的乐分或者苦分。 这是法，这是法。元气就是法， 这个就是元气，这个就是法。 是为法，你不需要圣洁，你需要智慧。 所以思维法的过程当中，我们不需要圣戒，我们需要的是智慧。 这样在你的身界，你可以悲和跟智慧，所以你愿乐不过不执着了，你愿解脱苦不过不执着，你愿不丢掉他的真就欢喜不执着。 所以这些性格我们配合智慧的时候，当我们希望对方获得快乐，但我们不执着快乐，所以我们希望对方可以解决痛苦，但我们不执着痛苦，所以我们希望对方可以获得功德，但我们不执着一些功德。 你不执着，因为你多多修舍。 我们不执着，因为我们一直咁不断收集行舍。 那四位那个中心的人物以后，你就四位你的。你所亲爱的人物、忠心的人物、导演的人物，都平等，他们的乐分、他们的苦分是靠他们的业。 首先，我们思维一个忠心人物之后呢，我们继续去思维一个，去思维以一个亲爱的人为对象，以一个忠心人为对象，我们思维他的。苦分、乐分都是缘起， 不是说你不能够帮忙，你不能够利益，你愿他们乐，愿他们解脱苦，你一定他们可以受利益，你可以受利益。不过，乐跟苦还是考验，业就是法，法就是平等，终身不平等。 这个不代表我们不可以利益一切的众生，虽然众生的苦和乐都是因于他们的业，但这个业就是缘起，缘起就是法，法就是平等。 所以那个入摄心观的修行是你是为这个中心的人，你 I am so bugalo kama sako， 他的自己就是他的业，他本来没有自己。 所以收集这个观的时候，我们要收集这个中性的人去摸自己。 如这是短的啊，如果是长的，那 I am so bugalo kama sako kama daya do， 他的遗传就是他的业啊 ，heritage 遗传， 他的传承， 传承。 所以给进一步我们的思维。他这个众生人他的传承就是依住他的意。 Yam yam kamam karisati kalyanam va papakam va tasadaya do bhavisati， 什么意思？ 有没有学巴利文哈？Yam yam kamam karisati， 他不管他做什么耶，善耶还是不善耶，还是不懂耶， 你做的思维，无论佢做嘅咩嘢，无论系善意、恶意或者不懂意， 这就变成他的你说专程，就变成他的专程。 呢啲啊，无论佢做喺咩嘢，善业、恶业或者不动业，呢啲都会变成佢嘅 heritage 遗传 heritage 啊，遗传得到佢嘅遗传。 哇，好忘记，犀利。那这样就是入摄心观的修行。 这个就是入持心观的修行。 你的亲爱的人物也是这样，你的中心的人物也是这样，你的导演的人物也是这样，你自己也是这样。 无论是你我们亲爱的人或者中心人或者讨厌的人，他都是这样。 那郭大所言在十二众生在十方方向里面都是考验， 所以我们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所愿，一切方向十二种方向的众生，他们都是他们的生存都是依靠你。 那现在你们是修净土法门，那净土法门是靠什么？ 现在我们主修是净土法门，那净土法门依靠的是什么？ 就是佛陀，佛陀的力量。 净土法门依靠的就是佛陀的力量。 你自己很难做你的境界，你的心完全平等， 我们自己很难达到我们平等的境界。 你就是思维佛陀的境界，因为你思维佛陀的境界，用智慧你可以跟这个境界相应。 我们自己很难达到这个境界，所以我们的思维不到境界，以此达到这个平等的境界。 佛陀的境界就是一切之一切种子， 佛陀的境界就是一切种子的境界。 一切种子动达所有的所愿都平等平等， 一切种子就是通达所有的所愿都是平等平等， 没有例外， 无一例外。 平等就是清净， 平等就是清净， 清净就是平等， 清净就是平等。 究竟清净，究竟平等，就是佛。 究竟的清净，究竟的平等，就是佛的境界。 佛，真的佛就是法身。 真的佛就是法身的代表。 有法身，所以有报身。 因为有法身，所以有报身。 那个净土是靠佛陀的报身，佛陀的报身就是来度众生。 净土所依靠的就是佛陀的报身。 佛陀有报身，所以有化身。 佛陀有报身，所以有化身。 因为三个其实是一身。 其实报身、化身和化身，其实究竟来说都是只有一身。 三个变成净土， 由这三个身而化为净土。 所以相跟无相也平等平等， 所以相和无相都可以达到平等平等， 这是净土， 这个就是净土。 所谓平等，那就是跟佛陀的功德相应。 如果我们可以思维平等，就可以同佛陀的功德相应。 方便就是思维净土， 方便的来讲，就系思维净土。 净土是代表佛陀的功德。 净土系代表住佛陀嘅功德。 净土是代表究竟时。 净土系代表住究竟嘅舍。 不是舍，因为受不受业。 舍系因为不受业。 是清净，因为一生清净。 这个舍不是因为不受业，是因为一生清净。 菩萨是靠一生。 菩萨的菩萨是依靠一个一生生。 继续出生。 依靠一个一生生一。身心繼續響出生， 用淨土為方便， 以淨土為方便。 OK， 大家清楚了一些。那现在我们休息10分钟，然后就入修心。最好，因为我们还有时间，最好开始从很快慈悲心，在慈悲心可以做很快。每次从自己开始放松、静安，然后很快愿意去，你不需要经过破坏限制的过程，愿意一切众生，愿他们十个愿，然后愿一切众生解脱所有的苦，愿一切众生不丢掉他们所有的成就，最后就开始从中心的人物不哭不乐，不怀先知。过大所愿 ，OK。10分钟。